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、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 第125集，细案头名。 汤范与薛千户寒暄了一阵，留下狄寒去和薛千户说话，便带着萧武到薛千户给他们准备的小院休息。 阿武，你现在好点了吗？要不要我去给你找个大夫来？ 汤范只字不提良策的事情，反倒先问起对方的身体。萧武摇摇头，他脸上还带着惊魂未定的神色，一只手仍抓着唐范的袖子，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稍稍安心下来。 不要怕，我在这里，你想说什么只管说吧。 唐范安慰道，亲自给他倒了杯茶。握着茶杯，温热从掌心传递到四肢百骸，萧武总算逐渐平静下来。他深吸了口气。 大人，其实我一直在骗您。 萧武不蠢，恰恰相反，他很聪明，也有着小女人的精明。否则，陈鸾不会派他来迷惑唐范。只是出于对自己美貌的自信，之前一叶障目，他一直觉得自己能够顺利完成任务，直到现在事情失控。他思来想去，觉得向唐范坦诚一切可能才是最好的办法。唐范听了这句话，非但没有露出任何惊讶和愤怒，反倒一脸平静的微笑。 你骗了我什么？ 萧武愕然。 你早就知道了。 我并不知道萧姑娘手上有良策。 不知道她手上有良策，那就是早知道她是陈鸾派来的了。那唐范还陪她做了这么久的戏，岂不早就将她当成了傻子，一边虚与委蛇，一边看自己的笑话呢？ 看着萧武的脸色忽青忽白，唐范善解人意道， 你也不必想太多，既然你一开始不肯表明身份，我若是早早揭穿，岂非打草惊蛇？你我各有立场，你这样做也不能说你错了。不过如今你肯弃暗投明，我自然欢迎。 那他还口口声声阿武阿武，装得跟个坠入情网的傻子似的。眼前这个男人俊脸含笑，目光清明，哪里有之前半分痴迷的模样？萧武心中恼怒，这是他头一回发现自己的美貌和魅力不管用，但他又不敢发作，因为如果自己想要保住性命，现在就得全靠唐范了。他忍不住想问个清楚， 你既然早已知道我的身份，那么今日的刺杀也是你一手安排的了？ 唐范摇摇头， 当然不是，我只安排了之前的毒药事件而已。 事到如今，以你的聪明，又何必自欺欺人？我早就知道你的身份，自然能将你传递出去的消息设法拦截下来，不让陈鸾收到。结果陈鸾久等不到你的消息，又听了外面的传言，就以为你真的背叛了他。那些刺客就是最好的明证，他们这次杀你不成，一定还会再想办法下手。唯一能够救你的途径，就是早日掌握陈鸾确凿的罪证，将其绳之于法。 想到方才生死一线的刑警，萧武仍旧十分害怕，但他现在没有必要对着唐范演戏，之后反倒不想在他面前露怯，强自咬了咬牙， 就算你拿到良策也没有用，他身后站着万党，陈鸾每年给万党上交了不少孝敬，说不定万党会力保他。 萧姑娘，你虽然聪明，可并不了解朝堂上的争斗。先前我已经和你说过，陈鸾对于万党的作用很小，没了他，他们照样可以让别的人当上吴江县令，这很简单，而我也自有我的办法。 什么办法？ 唐范笑而不语，摊了摊手。那意思很明显，你要是再不肯交底，就直接把你丢出去，面对陈鸾的怒火，看他还肯不肯相信你。这段日子，不仅萧武辛苦做戏，唐范同样辛苦得很，他的戏也不是白演的，起码所有人都知道他对萧武痴迷不已了。三人成虎，陈鸾怎么可能不相信？如果萧武没了唐范的庇护，估计一走出这里，立马就会被射成刺猬了。美人，那也得是活的才会惹人怜惜，死的美人，不过是一座坟茔罢了。萧武别无选择，他沉默半晌。 如果我将良策交出来，大人能给我什么样的保证？ 唐范敛了笑容，以他从未看过的郑重道：唐润清，以身家性命和公民前程起誓，定竭尽全力保护萧姑娘的安全，违者五雷轰顶，不得好死。萧武微微动容，识人对誓言看的是很重的，唐范能够发这样一番誓言，起码证明了他的诚意，也证明了此人比陈鸾不知强上反几。可惜这样的人偏偏不被自己迷惑。萧武幽怨地瞅了他一眼， 陈鸾那本良策就放在原先安置我的那座宅地里，不过我被他派出来之后，他肯定已经转移了位置。 唐范蹙起眉毛，又隐隐有些失望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陈鸾为何还对他穷追不舍，一定要灭他的口？果不其然，萧武话锋一转， 但是那本良策我可以默写出来。 此话当真？ 萧武抿唇一笑，带着些许自得。 自然是真的，否则单凭容貌，陈鸾如何会独宠我这么久，又为何非要我死不可？ 你多久可以默写出来？ 萧武也不拿腔作势，直接就道： 一晚，只要给我一个晚上的时间。 好，只要能顺利拿下陈鸾，你不但性命得保，我还可以将你送到无人认识你的安全之处，送你一笔钱财，令你后半生安稳无忧。 萧武目中异彩连连，正如对唐范所说，萧武先前的确是被一名富商买为妾室，后来富商一死，他被赶出府，继而才被陈鸾金屋藏娇。但他虽然喜欢荣华富贵，却没兴趣侍奉一个脾气多变、性情反复的陈鸾。 你对我没有男女之情吗？你就不想像陈鸾那样将我当成他的外室？我的容貌不能令你动心？ 萧姑娘容貌倾城，实乃我生平罕见，若说不动心，那岂不是在睁眼说瞎话？ 只怕天底下还没有一个男人敢面对姑娘说出这样的话吧。萧武心头一甜，又嗔道： 那你为何不要我？ 姑娘这等容貌留在我身边，与你与我都是祸非福。 萧武似怒含怨地看着他： 我晓得了，大人且给我准备笔墨纸砚，除此之外，我还需要一个粗通笔墨的侍婢，帮我整理墨写的东西。 萧姑娘觉得我如何？ 萧武一愣，绽开妩媚的笑容： 大人愿意玉尊相助，自然再好不过。 一旦抛开惺惺作态的面具，彼此坦诚相见，反倒比之前容易相处许多。唐范用不着再做出黏黏糊糊的痴缠行径，萧武也用不着为了掩饰自己的身份而委曲求全。 萧武没有因此爱上唐范，倒是唐范对萧武的印象有所改观，发现这女子确实有其过人之处。一夜过去，二人不眠不休，两眼青黑，却不是在做什么不可告人之事，而是一人默写，一人整理，硬是将良策给整理了出来。萧武说自己过目不忘并非虚言，因为良策上所有账目数字都已经牢牢印在他的脑海里，也难怪陈鸾在怀疑萧武背叛了自己之后会如此慌张，当真派了刺客过来。可以说唐范对此人的心理揣摩是十分精准且到位的，就算陈鸾不派人来杀小武，在毒药事件之后，唐范他们原也准备再制造一起针对萧武的谋杀，然后栽赃在陈鸾头上，借此离间他们，但现在自然用不着了，陈鸾自己出手了，而萧武也彻底倒向他们这边。唐范手头的这本良策记载了真正的官粮出入明细，也证明了先前胡文藻所言是对的，因为原本粮仓里的的确确还剩下5000担粮食，但这5000担全部都被陈鸾拉走，然后高价卖给粮商，末了再用极低的价格买入一些陈粮坏粮用在灾民身上。此等行径放在太祖皇帝的时代，估计就是被剥皮填草的下场。萧武看着唐范一边翻看良策，一边浮现出怒色，忍不住道： 这良策交上京城的话，只怕需要一段时间吧，在那之前陈鸾肯定不会坐以待毙的。 不错。 接上他这句话的人却不是唐范，而是推门而入的狄寒。薛千户跟在后面走进来： 昨日你们来到这里之后，我便找人假扮你们照旧回到官驿，结果昨天晚上半夜果然就有人潜入府邸意图行刺你们，结果被我们逮个正着。 萧武啊了一声，脸上露出后怕的神情。 啊，又是陈鸾的人？ 薛千户点点头： 对。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 这个问题薛千户也回答不了，屋子里三个人六双眼睛全都望向唐范。唐范掂着手上的良策笑了笑，说了一个字：等。萧武睁大眼睛： 还等什么？我们都有良策在手了，还不能扳倒陈鸾吗？ 很显然待在锦衣卫卫所也不能令他彻底放心下来，如果说除了唐范之外还有人连觉也睡不好，巴不得陈鸾快点伏法，那这个人一定就是萧武。不用很久了，很快就可以。这个很快到底有多快萧武不知道，他恨不得能再快一点，但对于陈鸾而言，如今已是度日如年，却恨不得能过得再慢一点。事实上直到现在事情已经完全脱离了他的掌控，而他也不太明白情势为何忽然就变成了这般模样。今天早上刚刚传来两个坏消息，他的叔叔原本权势熏天炙手可热的南京户部尚书陈志被弹劾下野，万党也保不住他。皇帝一纸诏令体谅他年高德少病体衰微，让他回家休养，虽然听上去很体面，但实际上就是被罢官免职。陈志自身难保，当然不可能再顾得上陈鸾，而陈鸾因为官职低微不可能直接与万党联系，以往都是靠着叔叔在中间搭桥牵线，如今叔叔一走，他跟万党之间唯一的联系也断了。另外一个坏消息自然就是他接连派去杀萧武灭口的人都失败了，那女人非但没死，连刺客都折在那里， 也不知道被问出多少事情了。事到如今，陈鸾当然不可能奢望萧武能够为他保守秘密。如果良策未施，又或者叔叔还没失势，陈鸾还不至于太过担忧，因为他知道，单凭胡文藻那个怂货，根本吐露不出多少有用的东西。但现在，形势明显已经不利于自己，这就不得不为以后做打算了。宽敞的知县后堂中，陈鸾与自己的三名亲信幕僚，连同南直隶巡安御史杨继分坐各处，人不少，氛围却沉寂得很。杨继满心焦急，眼见所有人都成了巨罪葫芦，忍不住开口： 你倒是想想办法呀。 一名幕僚轻咳一声，对陈鸾道： 大人，事已至此，不如向那边求助。 杨继连忙竖起耳朵，却听得一头雾水，不知道对方口中的那边到底是哪边。在所有人期待的目光下，陈鸾缓缓道： 我已经和那边联系过，他们愿意帮我们。 三名幕僚俱是大喜，杨继却还是云里雾里。 陈老弟，你说的到底…… 话未说完，却见外面壮壮跌跌跑进一个陈家仆从。 哎，老爷，不好了，外头忽然来了大批锦衣卫，已经将知县衙门包围起来了，还让老爷您出去。 杨继大惊失色，连忙望向陈鸾，后者却露出一个冷笑： 哼，来得正好。 早在帮陈鸾送钱去给唐范之后，杨继就有点后悔了。说白了，这是陈鸾自己闯下的祸事，他现在要跟朝廷钦差对着干，自己干嘛要帮他收拾烂摊子呢？如果唐范扳不倒陈鸾，反将怒火转移到他身上，陈鸾可未必会帮他出头。但杨继没有办法，他已经被陈鸾绑上了同一条船，两人福未必相依，祸却一定相随。如果陈鸾落马，自己屁股底下那些不干净的事情肯定也会随之被牵扯出来，所以他只能跟陈鸾站到一边。唐范来了之后并没有什么大动作，既没有当众跟陈鸾撕破脸，也收下了杨继给他送去的钱，之后就一直躲在官驿里，连门都很少出，这令杨继稍稍安心下来，觉得唐范名声在外，但终究还是太年轻了，那么大一笔钱的诱惑不是谁都能经受得住的。更何况后来陈鸾还给对方送了个美人过去，那美人的姿色杨继也是见过的，简直称得上闭月羞花了。这样大的一笔本钱投下去，唐范要是还不上钩，那真是没天理。杨继只是巡按御史，不是土皇帝，他的消息自然比不上陈鸾灵通，所以直到今天他坐在这里听陈鸾说，唐范不仅说服了苏州知府胡文藻倒戈，还接连杀退了两波陈鸾派出去的刺客时，杨继还有点恍恍惚惚的。南京户部尚书陈志被弹劾下野了，陈鸾竟然还派了刺客去暗杀唐范。重点还不是这个，而是陈鸾派出去的人全部都没有再回来过。但唐范身边只带了四个人，其中两个还是东厂的，这居然也能平安无事，他到底傍上了什么靠山？这个疑问在此刻终于得到解答。杨继跟在陈鸾等人后面走出吴江县衙，便见外面已经围了一圈锦衣卫，个个手中提刀，一副杀神模样。他登时就腿软了，差点站不住，连忙扶住旁边陈鸾的一名幕僚。陈鸾嫌恶地看了他一眼，目光落在那些锦衣卫的身后，由不远处走来的人身上。